城市那么巧，不能赶走我寂寞，有路他陪我睡不好，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，裹着你的黑外套，渴望着你的拥抱，让你的气味把我绕，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，你可知道？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，在地上我跌倒，能不能知道依旧另一段的我？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，等你到天亮，等待你睡下，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是我是我， 大爷要一起而

种念头在心中萌芽着，外面的雨打在窗口，一直梦到你手手勾了我，我也不要这样承受，或许说出去一回就再也没回过头，心的门和孤独找爱情走，或许某一天我会去朝着冷空气走，有后的心中萌芽着，外面的雨打在窗口，一直梦到你说说够了我，我也不要这样承受，或许说出去一回就再也没回过头，心的门和孤独找来只是走， 或上次里没有想你。

手，管他万言刮风下雨，爱你有尽头，不看不听不问不管，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。管他万言刮风下雨，爱里有晴空，不看不听不问不管，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。两个人的世界像个玻璃小宇宙，管他外面刮风下雨，爱里有晴空，不看不听不问不管，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。不看不听不问不管，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

是苦，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。 窗外的天空，像你。 祈祷转时空，没关系，还有我，对自己说

和伤心留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留下心头，就像雨儿湿淋淋，永远不会问结果，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。 决定之前，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。